是五分，风悠悠的黄昏，我哋街中拥吻，你突然好认真，向我讲句爱我一生。飘散的信件散在我面，字句中制造那份怀念，像中此刻上演，你与我的脸，又向当日悼念。去年在客厅孤单听唱片，没法遮掩幽怨视线，仍乱去唱，仍旧妄想，时光会再。一片深沉，你个失恋蠢人，孤独痛饮香槟，点解恋爱总要牺牲？